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好，成个几礼拜咧都冇录呢个每日一问，因为咧上个礼拜开始就一路都唔舒服，咁啊病咗几日，咁加上又去要出门啦，去咗杭州，所以咧就今日先至翻到嚟咧，有时间就录呢个每日一问啦吓。咁啊，讲翻即系去杭州啦吓，咁啊香港咧就嗰啲机位都好麻烦噶嘛，焗住公司就焗住喺深圳飞啦吓。但系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有睇下 Facebook，咁啊深圳飞咧就延误咧就过百班航班延误啊。咁因为而家翻到嚟先睇翻咧，原来咧就成个嗰个叫做咧北方咧都落大雨暴雨啊，搞到又话水浸又话成咁啊，又水灾。咁好多机场咧就搞唔掂啦，啲航班又要延误啦，一延就延几个钟头噶啦。咁我上去嗰日呢，就好彩叫做延咗3个钟。咁有啲呢，就直情取消咗航班。咁我另外有啲上面有啲嗰啲叫做即系伙伴啦吓，咁啊要去本来要去杭州见面嘅，咁啊变咗呢，佢订几班机都取消咗，咁佢都最后都冇嚟到啦。咁啊上到去呢，其实都辛苦噶啦。咁啊喺杭州只系留咗短短一日，咁啊，琴日咧已经翻落嚟啦。咁跟住啊，我要呢个要回应翻大肥咧，佢讲嗰样嘢，我觉得佢可能自己搞错咗，就根本唔系嗰个地方规定咗咁样，而系佢咧嗰个温度咧，我琴日去到咧，即系去到嗰个酒店嗰度咧，要教佢落嚟咧，都系自己弹翻到24嘅，佢一路都显示24。咁跟住啲人就话俾我知啦，嗰个其实就系而家嗰个室温，咁咧可以校嘅，咁可以校低到20度、21度或者19度啦吓。咁但系咧你再揿嘅时候，佢都显示嗰个室温俾你睇咁解嘅啫。咁所以咧系冻得好紧要嘅，就唔系绝对话唔俾调校嘅，呢个冇乜可能嘅，我相信吓。咁啊又要反驳翻呢个大肥先得啦吓。咁我哋再讲啦。再讲翻，嗰啲飞机延误啦，咁上面讲真咧，喐下咧，突然间天气就话延误，跟住又话好，冇，就算好天都延误，咁究竟系咪佢哋喺度帮紧呢个高铁就做紧嘢咧？即系等于帮高铁打压呢个航空业，咁等多啲人觉得哇，还定喐下都 delay 3、5个钟头，系嘛？即系 delay 3、5个3、5、7个钟头呢个飞机，咁如果去啲短线，即系5、6个钟头高铁嘅，咁可以接受咯，好过你喺机场度运几个钟啦，咁样系嘛？咁啊，我另外有一个即系啲其他啲嗰啲叫做伙伴啦，由广州白云机场去，啊，佢哋咧广州仲大镬，嗰啲机班机运咧仲紧要，佢本来同我一样系1.9嘅飞机。夜晚成10点几、11点先飞，去到杭州已经成点几两点啦。咁我哋已经瞓咗啦，吓变咗今次杭州本来咧，人哋订好晒台食饭，我哋都冇办法去。咁啊，跟住啦，延误咁紧要咧，成个杭州即系咪成个嗰个白云机场里面嗰啲食嘅嘢全部食晒，小卖店都冇，嗰啲铺头咧都冇嘢，冇饭俾人哋食。水都冇嘅话，搞到佢咁严重嘅吓，咁所以咧，呢个叫机，即系班机延误呢个咧，其实都几大问题。首先咧，起码影响经济啦，打击好多嘢啦。你约人倾生意，突然间你话延误3、5、7个钟头，咁啊加上仲有啲 call 车吓，咁我哋上到去咧都有 call 车嘅。咁一 call 车咧，嗰个司机我哋约咗佢，以为5点钟到杭州啦，或者4点钟啦，咁人哋去到嗰段时间，我哋未飞得。变咗又要褪，咁人哋接唔接你单好咧？咁变咗咧，令到嗰个成个社会个经济咧，付出好大嗰个成本啊！咁所以咧，上面咧，即系佢哋大力发展高铁咧，都令我出现一个问题啦，就好似湖南定系边度咧，高铁都停埋，因为俾河水冲烂咗啲铁路吓。咁系咪真系一定系高铁都稳阵咧？呢个都好难讲啦，讲唔埋嘅。你当到一水灾起上嚟咧，你啲铁路除非全部高架啦，亦都嗰啲桥墩亦都稳阵啦，唔惊人哋冲烂啦，系咪？ 啊，咁啊，讲翻翻嚟啦，咁啊，上面倾咗，即系上面去咗一日啦，跟住啲嘢倾咗之后就赶翻翻嚟啦，费事留咁耐啦。咁啊，翻到嚟咧，订嗰张机票仲大镬，本来都订咗，又系直飞就冇晒啦。咁啊，唯有去保安啦。其实保安我都好唔想，好辛苦嘅喺保安机场，跟住仲要翻翻嚟香港，嗰段时间又系非常之辛苦嘅，次次都搞到凌晨。咁我哋咧。本身訂嗰班機呢，就係5點幾就唔夠機位，得2張票，咁我哋3個人，咁啊跟住呢，我哋嗰張訂咗7點9嘅班機，由杭州飛去深圳啦，啊點知呢，一買咗呢，冚家拎佢就 send，跟住呢，買咗唔夠5分鐘就 send 個短信嚟，就話呢個航班要延誤啊，延到10點。哇！一听我招大祸啦，咁样搞法唔得了，一买咗唔够5分鐘就即刻话俾你听要褪后，都唔知10點鐘又话俾你听又褪后咯，咁我哋谂下唔掂啊，不如咁样即刻上网 check 下有冇高铁票可以翻嚟深圳嘅，但系冇，原来当日咧就冇晒啦，嗰个翻嚟嘅航班冇晒，咁我就谂到，诶，不如咁样啦，check 下有冇上海飞香港嘅。咁啊，直接飛翻香港唔使經深圳啦，因為咧我都講過啦，上海嚟香港嘅航班咧係最多嘅，全國嚟講咧，即係全個大陸翻嚟往來香港最多地方就係上海。咁啊，上海最平嘅機票一定係東方航空嘅，因為佢飛機最多，總部喺上海。咁啊，果然揾到一個東方航空嘅機票咧，1200幾，即係我哋買單程，因為我哋上去都係即係呢啲唔係話一早買定㗎啦。咁啊，仲平过我哋嗰张深圳嗰张喎，深圳嗰张要1300人仔，呢个呢，就买我哋买呢个呢，就飞香直飞香港都系1200几，总之千三有找啦，千二唔记得1200几啦吓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嗱一声订啦，一订呢，跟住就 call 车去由呢个杭州机场就 call 车去浦东机场，就飞翻嚟香港。咁当然嗰个过程梗系耐啦吓。总共用咗2个几钟头，咁就5點鐘架车，我哋5點鐘上车，就去到7點7、8個字啦，7點半7、7、8個字咁上下咧，就去到浦东机场啦。跟住我哋一入去咧，就即刻入闸，因为已经系入得闸噶啦。咁入去等啦，咁飞机都唔系话100%准时嘅，佢话9點20分都迟咗几个字先开嘅，咁但系都好过好多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终于咧飞到嚟翻香港咧，就12點，唔知10分啊，20分咁上下啦。飞到嚟，翻到嚟香港12點零。咁我哋再上网睇翻啦，喺杭州嗰班机咧，即系我哋之前买嗰张机票咧，就褪到去12點半，啱啱起飞喺杭州。唉，咁啊，总算冇决定错啦吓。咁啊，嗰班飞机咧12點半先由杭州飞到深圳啊。差唔多2粒鐘，咁啊要即系2點半先至喺保安機場，跟住行嗰度行出嚟，去到翻到香港咧，起碼都4點啦，4點幾你翻到屋企。咁琴晚咧，其實我翻到屋企都差唔多成2點嘅，不過都算啦，起碼唔使再過關由深圳過嚟嚇。咁所以咧，上面啲飛機如果咁樣延誤咧，真係好難搞啊！真係盡量都避免出門啦，尤其是啲雨季嚇。真係盡量唔好出門。如果你冬天就可能好啲，冇咁多機會，因為天雨。咁但係你知啦，我哋節目有講過，大陸啊，佢話連一個明星遲到趕唔到班飛機，都可以打俾佢，叫佢等埋嘅。咁佢唔使俾理由你點解會延誤嘅吓。咁啊，所以呢，我覺得即係你話呢樣嘢呢，真係十分之冇保障吓。尤其是你話要喂真係要做生意，你呢啲咁樣點搞啊？係嘛？即系时间，掌握到时间系最紧要嘅嘢，好宝贵噶嘛！你做生意嘅每一分钟都系钱嚟嘅，系咪？咁琴日我哋咁样，虽然咧系比即系喺杭州等使，其实使多咗好多钱，因为咧搭嗰程车要1000蚊人仔，吓咁我哋3個人先可以咁搭啦。如果你得一条友，梗系挤唔过啦，系咪？宁愿等下啦，咁3條友，咁佢好似加埋嗰啲隧道费，唔知又要多。100幾200蚊咁样嘅，总之就过1000蚊人民币，咁啊，但系终于咧，起码都叫做咧冇咁辛苦之下翻到嚟， 又直飛香港啦，又唔使飛深圳啦，咁都叫做完成咗個任務就算數啦。咁啊，呢一節係咁多。係啱啱嘅每夜一萬咧，咁啊漏咗一樣最緊要嘅嘢，唔記得講啊。就係咧，我哋 call 嗰架車咧嚇，嚟接客嗰架車咧，其實係一架 AV689啊。嚇咁啊，所以咧。我哋沿途咧都坐得非常之舒服嘅，因为咧由689嚟接送吓，咁 啊可能香港冇得捞啦，要翻去揸 Uber 啦吓，咁 啊所以咧讲漏咗一样嘢，咁我特登我都影咗相，影咗幅相出嚟嘅。咁啊去到浦东，其实咧我都成十几年冇去上海噶啦，上一次咧对上一次就浦东喺浦东落。再之前咧喺上海咧，我讲紧成十几年前咧。就嗰陣時仲係虹橋機場啊，未有浦東機場啊，未發展嘅嚇。咁啊，依一節咧，我想講下咧，即係去杭州啦嚇。咁杭州咧，我亦都係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冇去過啦。因為嗰陣時去嗰陣時係好耐之前嘅事啦，就嗰陣時我同屋企人去嘅。咁去到咧杭州，當時好似係二三月咧，好凍，天氣凍，亦都冇亦都係叫做咩咧好大霧啊！去到西湖基本上冇嘢睇嘅，嚇咁啊蝕曬啦，乜都蝕曬啦嚇，冇嘢睇嘅嚇。斷橋殘雪，淨係睇到斷橋嚇一半，乜都睇唔到嚇。咁跟住咧，杭州即係咧，我亦都冇其實冇深入去落去杭州睇，即係嗰個市面咧，亦都冇入舊城區添，直情冇去西湖添。今次主要都係喺呢個叫蕭山區。咁一個蕭山區咧，本身就係一個縣嚟嘅蕭山縣，後屘咧就可能升格做嗰啲縣級市咧，變成蕭山市啦咁最近咧就俾杭州食咗嘅，因為杭州即係不斷要擴大啦就食咗蕭山，就將蕭山變成杭州嘅一個區，就好似深圳咁啦，食咗周圍啲二線就變咗一個即係大深圳啊。咁其實上面嘅城市咧一路都有咁樣噶啦，譬如佛山。將廣州食咗咁樣，咁啊杭州食咗蕭山咧，咁啊將蕭山打造即係而家佢哋好興嗰啲啦，打造成一個叫做咧金融貿易區，即係一個新區咁樣啊，變咗咧好似鄭州咧喺隔離一個空地咧嚇，變咗鄭州即係新鄭州啦嚇，人稱新鄭州，亦都有人叫鬼城啦嚇，咁嗰個就係而家叫鄭東新區咁樣啦，咁之前我講過啦，咁呢個叫做蕭山區咧。佢嗰個規劃其實都唔錯嘅，即係你講整體咧，街道啊、馬路都幾好闊、好乾淨。啲人亦都 OK， 即係咧，呢個叫做浙江，其實蘇浙一帶咧，一般都富庶咗咁多年，人咧就相對文明好多嘅。即係你話唔會有人隨地吐痰啊？即係一般你話嗰啲好多啲陋習咧，其實都唔會發生嘅。我都亦都未見過，同埋啲人都幾有禮貌下嘅，一般啊。咁我哋一路行，即係我哋行咗一段時間咧，見到都好多共享單車喎，因為佢有條除咗大嘅馬路之外咧，側邊有條俾人單車或者電單車行嘅嗰、那個即係可能單車路啦，咁所以咧佢共享單車咧可能都有少少市場，起碼踩嘅時候咧都踩得舒服啲、安全啲，因為側邊嗰度唔會行嗰啲巴士啊，或者唔會行私家車咧。咁嗰个环境呢其实都算几好，不过就即係佢话一唔落雨呢就好熱，30几度。咁杭州呢就唔系海，佢只系钱塘江，即系两岸啦，咁就唔系海呢，就相对呢冇咁凉爽嘅，所以呢熱起上嚟即係好熱同埋潮湿。一般譬如你话就算杭州好，上海其实都系好熱㗎啦。因为呢佢本身嗰个气候呢其实比香港仲潮湿少少嘅。所以呢熱起上嚟又係熱得好辛苦。冻呢又係冻得好辛苦，因为潮湿啊湿冻。咁而家熱熱都系啦，湿熱得好紧要啦。咁好彩就当时去嘅时候呢又落咗两日雨。咁就相对呢就冇咁熱嘅。即係行出街冇咁熱啦。咁讲返到特登去到嗰度都会问下市面啦。咁佢哋讲嗰啲叫做呢楼价，咁我都一定去到当地一定问一下啦。咁最贵嘅楼呢就係钱塘江两岸，咁反而係旧区，即係呢旧城区嗰边呢就最贵嘅。因为始终嗰啲地段係矜贵地段㗎嘛。 咁啊，其次咧喺即係嗰個叫做蕭山區咧，就最靚嗰啲咧，最頂級嗰啲咧，就炒到成4萬、4萬5一平方米，即係每尺圍到3000幾、4000蚊到啦嚇，可能即係 around 3000-4000蚊到。咁咧依個就係、是、依、這個係佢當時即係佢當地咧就叫做一線噶啦，即係喺蕭山區啊。咁佢咧，如果你話嗰啲比較舊啲咧，普通啲嘅嗰啲房咧，即係嗰啲樓咧，可能都係8000-9000啊，10000幾啊，15000啊咁上下，即係好參差嘅，因為新樓同舊樓個價錢掹得好遠嘅啊。咁最貴即係講佢錢塘江江邊最靚嗰啲豪宅起出嚟咧，最貴就賣到70000蚊一平方。咁當然有啲位置冇咁靚嘅就平啲啦嚇，即係依個講緊最一線嘅價錢。咁當然同深圳爭好遠啦，深圳其實就貴好多嘅。即係嗰啲就算深圳嗰啲二三線都要成4000-5000一方嘅嚇，即係4000-5000蚊港紙嚇咁樣咯。咁啊，依個今次講真啦，去到杭州其實都係走馬看花嘅，因為逗留嘅時間短，只係留咗一日多啲。咁而且咧，亦都冇乜出去，冇得出去行街，都係開會嘅嚇。咁啊，即係純粹工作性質啦，就唔去玩啦，所以冇咩睇唔到當地有啲乜嘢同大家講嘅，即係只係少少分享一下啊，知道當地嘅嘢嚇。咁啊，一好片面咁同大家講下啦。咁有機會可以了解多啲咧，咁我哋接觸到知道嘅就一定會同大家講嘅啊。咁就呢節時間咧，差唔多啦。